大家好啊！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节目又翻嚟，笋哥都系坐翻喺度。咁啊，我哋都系祝阿 DBS 生日快乐啦！咁啊，好希望再见到佢啦，好希望再拥抱下呢位嘅可爱嘅。 但系你有冇揸佢个波咧？会唔会？ 唔够胆啦，屌！ 你有冇揸过咧？ 冇， 一下都冇揸过。 冇，唔够胆。 系嘛？ 当你认定佢系你一个朋友嘅时候，你唔会够胆揸。嗱，我有几个人。 佢冇搽啲香水喺个波罅嗰度，等佢闻到咧。 唔够姜闻啦，屌！ 系咩？咁揽下都有啩？ 我有冇同佢嚟一个拥抱咧？嗱，我有，好似冇喎。 咁大镬？ 有冇同佢嚟过？ 系咪噶？ 我有几个人我拥抱过，但系系冇感觉，非常之好 casual 嘅。第一个我拥抱过好温暖嘅感觉，嗰种系一种纯友谊嘅感觉。大提琴，同大提琴每次见面都嚟一个好深深嘅拥抱。 你又话佢成日坐喺度陪嗰度坐，就快爆 仔爆仔啦！上次大提琴遇到生命上面遇到一啲嘅差字， 咩事咧？ 有咗 baby， 哦吓， 但系就唔可以生落嚟，咁就亦都唔适合生落嚟，咁啊经济情况容许唔到佢去私家医院，咁啊同佢去家计会，咁啊当然要揾个男士陪啦，咁呢啲环境我就系做一个非常支援佢嘅角色啦， 便宜朋友。 咁我第一见面嘅时候嚟个好深深嘅拥抱，嗰、那个拥抱系乜嘢都唔使讲，真系嗰种嘅温馨，大家即系喺眼神里边，大家知道咗大家嗰个存在嘅价值，即系我同佢一齐，我哋呢段友谊系喺呢一刻里边最值得去到珍惜同埋最值得拥有，就系呢个拥抱。第二个我拥抱嘅人。又是即係有呢種感覺的，就是同阿日本妹。日本妹 哇！第一次聽到阿九護士就講到就快想喊咁樣。 即係臨離開嘅時候，有呢個擁抱嘅時候，大家即係真係盡在不言中。即係嗰種感覺。 屌佢一攬，你唔見咗十幾皮啊！你講下梗係盡在不言中啦。 唔係嗰個錢咧，算使啊，算撚數啦。但係嗰種嘅擁抱嘅感覺係大家肝胆相照、惺惺相惜的感觉，即是我跟男仔未试过，我跟男仔有肝胆相照、惺惺相惜的感觉，你啦，在你的时候，我跟你拍嘢的时候啦，记唔记得有一次影结婚啦？ 哦，记得吓，濑嘢都记得， 濑嘢啦， 濑嘢。 仲有就是有一次我跟阿基，阿基我哋一起拍嘢，大家交换了一个眼神。嗰種惺惺相惜，大家嗰種 我好想知道你同日本妹咧，點解會有一種肝膽相照嘅感覺呢？ 大家好多嘢盡在不言中，困難已經即係過去咗啦，即係件困難件事已經過去咗，大家需要即係真係分手嘅，以後都唔會見面，但係冇講過啊，大家只係嗰個擁抱。 即係不過有時啲嘢就係去到最尾嗰刻，你係會默默然係發覺咗有呢樣嘢嘅。 係。人嗰個感覺好得意啊！即係我同男仔又未試過有呢種惺惺相惜一個微笑嘅感覺，反而同女仔我有，即係好似喺個求戰友咁樣，即係大家笑一笑。 仲有咧，仲有咧，仲有咧。 寶寶龍啦，寶寶龍，即係大家有時交換一個眼神，嗰種即係大家喺戰壕上面面對敵人，再繼續衝刺嗰種感覺。咁啊，係啦，係呢兩個啦，仲有就係呢幾個，仲有阿妹啦。阿妹有一次即係我知道佢阿妹呢排生活都係困難嘅，因為阿妹屋企媽咪有啲事，阿妹個媽咪cancer， 咁個你知阿妹都唔係一個富裕嘅家庭，咁啊屋企都惆悵，同埋即係媽咪咁樣嘅時候，佢個內心嘅掙扎，我諗都即係好。 其實佢媽咪有冇得救嘅咧？其實。 嗱，你問我啊，我見好多 cancer， 真係做呢行見盡生死。你問我 cancer 有冇得救？有，係拖。你拖睇下拖到幾耐嘅啫。即係你話救係咪救得好？你好早期有一諗，早期有一晚嘅好早期，真係有一晚嘅。西醫嘅手段好先進㗎。但係當你發現到已經係好後期嘅時候，拖。但係最慘就係咩咧？你個生活質素跌曬。即係你知 cancer 令到你個人係損失啲咩咧？生活質素，即係你可能 病床上邊啊，生活上邊，即係你淨係可以攤喺度啊，行兩步冇氣啊，即係好痛苦啊！即係西醫個治療。 不過我咁睇啊，即係好似我個朋友，佢爸爸又係 cancer 降身。 啊，我哋未講今集，今集個題目談自卑。 嚇嚇，我哋不過都冇乜所謂啦，講咩都冇所謂啦。 我哋最 free 嘅。 我哋總之要有個題咁解。係 啊，有個題咁解。 我哋下次談無題啊嘛。 係。 我朋友啊，個爸爸關腦塵。 啊。 真係慘啊！我哋已經去到係開始聽到生離死別嘅。 證明我哋人到中年咯，真係。 跟住然後佢話佢阿爸差唔多前後由發現去到離開嘅時候，一個月。 哇！ 太耐啊！ 快啊！ 哇！佢哋 但係我識得有啲幾日嘅啫。 即係由全家都覺得呢一件咧，即係佢哋愛佢老豆嘅。係。即係呢樣嘢我都幾肯定，因為我朋友都係個幾講義氣嘅人嚟。 係。 佢哋慶幸呢件事係發生得咁快啊。 係。 即係其實如果你預期見到佢痛苦。你都希望佢快啲完結。 係 即係我諗，愛一個人咧，有好多種方法嘅。有時你係尊重佢嘅做法啦、 嗯， 或者係了解佢嘅意願啦、 嗯， 甚至係令到佢盡快脱離呢個痛苦啦。係我諗其實都係愛佢一種方法嚟嘅、 嗯。 即係間粗去延續佢嘅生命啊！呢樣嘢，唉，一半半啦。我都係阿蛇哥講咗一個説話都好緊要，就係唔係每個人嘅時間都係咁值錢嘅。啊，即係唔係每個人，即係如果時間過得冇質素嘅話咧，你其實係希望佢短啲噶嘛。 係。 譬如話影結婚相嘅時候，你希望咧，屌呢、這個即係八個鐘好似一個鐘咁樣過。 我有一個黐線佬嗰次講一句説話，咁另外一個黐線佬咧就生日，咁、那個黐有啲即係護士啊同黐線佬講，喂祝你長命百歲喎、啊，咁咧你有一個黐線佬，你都冇撚鳩噶，長命百歲，日日好似而家咁啊，而得聽日快死啦！啊咁嘅講啱， 其實都係㗎，即係即係好多人話生命唔在乎長短啦，係啊， 最在乎有冇意義同埋有冇份量咯。 係啦，即係我都覺得啱。今日講談自卑，自卑呢樣嘢係好淒涼，即係幾乎係人生最大嘅敵人。咁好多我哋嘅聽眾都聽過，或者我哋嘅聽眾本身都係一個自卑嘅人。 係， 我有時會見到我有啲學生咧，佢哋嘅性格都係好自卑、好退隱嘅。好退縮嘅， 我咪係咯，你見到退人都 但係你係你係鼓勵唔到佢嘅，完全你係鼓勵唔到佢啦。佢可能可以開心，但係佢又冇表現出嚟都未定。即係我會覺得佢哋呢種咁嘅人生質素咧，其實係覺得好低。其實身邊啲朋友咧去討論開佢嘅時候咧，都會覺得佢係一個冇用嘅人啊，唔欣賞佢啊。但係我覺得。佢嚟咗我做咗我學生咧嚇，咁起碼佢都擺低咗幾千蚊， 咁我都想值得自卑啦。 我唔知喎，我就係覺得其實有時有啲人好嘥時間嘅，即係浪費咗好多時間喺自己嗰個世界入邊。係啊，即係你彷彿好似走咗入一個自己嘅迷宮裏邊行唔到出嚟咁樣。係。但係到行得出嚟嘅時候已經發現太遲咁樣。我都覺得係 lucky 㗎啦，即係。我想我直到廿幾歲，我都係都幾自卑嘅。 我都係 個自卑感好重嘅，係覺得樣樣嘢都冇人哋咁。 唔係因為我哋窮啊嘛，細個。嗱，我舉個例子，細個有啲同學用緊煲袋啊，嗱，我嗰個年代用煲袋㗎，你知唔知咩叫煲袋？ 知。 係用緊煲袋啊，用緊啲地圖袋、書包啊，即係著緊嗰啲叫咩 repay 牛仔褲啊，仲有 萬寶路卡食。 係啊，屌我仲係著緊校服，即係我出街嘅時候最靚咁樣校服啦。即係個頭阿媽剪嘅，屌你個眼鏡中一戴到中五咁，我想言之幾撚肉品酸，屌你老味。咁嗰種自卑感係好強烈嘅。到你出嚟社會做事更加啦，因為做啲好基層嘅工種，你知基層工種嘅時候周身臭啊，即係哇屌你老味，有冇搞撚錯？邋邋遢遢咁撚樣。咁你望到身邊啲人靚，或者同身邊啲同學仔，我記得嗰陣時即係阿寶寶龍問過我點解你？咁少中學同學嘅朋友，阿寶寶龍亦都冇，寶寶龍嗰陣時都好自卑嘅佢話，咁我中學同學冇乜朋友，咁我有一個同學嗰陣時一齊學塑膠舞嘅，就係食三餸飯嗰個咧，即係總之 嘅時係， 仲唔係平仔，另外一個同學同我一齊食過三餸飯，咁佢又係學塑膠舞嗰陣時，我哋去聚會就去新城市廣場執嗰個公園嗰度買一磅嘅生命麵包。 就咁去廁所斟，即係飲水咁就即係上水咁啊，食完咗心完多就咁大家傾下偈咁。咁啊大家都好自卑嘅嗰、那個情況就係、是、我哋冇乜嘢都冇。咁啊，好似阿張家輝講一個告白，有人同我哋講，有人同我講，你今日冇，聽日會有，我知啊，屌你老味，係啊、哎，你今日冇啊，聽日咪有啦，屌你老味 ，cancer 啊嘛，屌你老味有飲撚嘢有 cancer 有，咁我哋嗰陣時自卑到係即係。我試過嗰陣時，阿媽叫我話：喂，有個咩親戚叫你哋叫我去飲，派你兩個做代表，即係派我哋做代表，派我哋兄弟。咁啊，咁啊，梗係我去。即係人哋見到你由頭望到落腳，哇！屌你老尾有冇搞撚錯啊？即係嚟飲，你著啲開工衫。咁嗰陣時冇啊嘛，做塑膠冇開工衫就係可以去街衫㗎啦。咁邋邋遢遢咁啊，好醜陋啊！真係即係 不過好慘， 即係自己都憎自己。 我咁講啦，即係其實咧以貌取人啊。去到今日，到我唔算富有，但我 OK 啦，即係我算係啊，我近排聽咗阿郎咸平，即係呢個內地嘅經濟學家，話、你點樣去定義你係咪一個中產呢、有三個條件。 咩條件？ 第一，你對你樓宇貨貸有冇壓力？樓宇貨貸對你會唔會養成壓力？咁你冇啦、如果有子女出生嘅話，子女出生佢嘅會唔會影產生經濟問題？ 有啊，呢、這個就。 第三就是子女如果去外国读书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这样的资本能力？ 根本供不起啦。 好，那然后呢，那他说如果你三样事但考虑一样的时候，你就并不是一个中产阶级。 是。 那么、我肯定不是啦。 那我都不是。 我三个问题里面我三个都 yes 的。 三个 什 么 yes？ 即是他三个问题我三个都觉得有压力了。 哦，我三个都有，我两个有压力一个。 那然后呢，我就在那里想，但去到我今天呢，有时真的苦心自问，有时见到一些人可能是他邋邋遢遢的。可能佢衣衫唔乾淨嘅，或者佢行過仲有啲臭味嘅。細個好變態喎，有時都係有時係會唔中意沖涼。係啊，即係你會覺得唔理人哋啦，使咩住？ 我細個唔係唔中意沖涼啊，係冇條件去沖乾淨涼啊。我細個嗱，成家人一齊住嗰陣時，你夜晚翻屋企，我好夜翻屋企啦，放工。你沖涼嘈到屋企人屌柒你噶嘛？零零淋淋沖完走出嚟啦，屌你咩未俾人屌撚過咩？ 我就唔係咁嚴重嘅，不過我即係我算係比你富裕一啲啦。咁但係有時係個即係呢個同家教有啲關係嘅，即係屋企點樣教育你。 不過我諗你阿爸爸媽媽都係一個比較開闊嘅人，嗱佢哋我諗讀書唔多，但係佢哋睇嘅嘢係開闊。 佢唔係好理我咯，簡單啲。 高即係放任嘅時候， 以前啲阿爸媽就邊有咁嚴嘅？不過咧就咁樣講啦，即係有啲咁嘅故仔啦。咁然後到而家大個咧，你見到呢啲人咧，譬如你時見到有啲人咧身上面有臭味，你會去話俾自己聽，你唔好令到佢覺得佢好難堪。 係。 不過你行遠啲。 係。啊！而家都係咁諗。 咁樣咧，有時見到人哋做清潔嘅，推過啲垃圾。好，我覺得雖然我覺得好臭，但我如果話俾佢聽，你喺一個好臭嘅環境裏面咧，我係一個好冇家教嘅人。係 啊， 好，我唔表現出嚟。 啱 即係我又做唔到咧。大家係工人兄弟兵，即係大家工人兄弟姐妹。係、即係你媽媽即係我媽媽，你爸爸即係我爸爸。 你 又 邊有工人做到啊？你共產黨宣傳嘅口號嚟嘅啫。 即係你老尾啊！你老尾，我就做到咁樣。即係咧，有時係你去到而家去睇翻，譬如話見到有時見到啲濕鳩青年，而家好多譬如話有時我都要揾人做嘢咁樣。唉，這個又唔撚掂，那個唔撚得。其實陳旭何時自己都係靠好多機會先至生長到今日呢個部分，好得意嘅。你以前是这样，你今日呢，你由从那个坏的笋哥去到今日的中级的笋哥的时候呢，如果你见到呢有些人呢有钱呢坏笋哥的倒影呢，你都会不喜欢他的。 会的会的 会的。会的即是你很难。但其实呢，如果呢一个是有少少，即是你如果是有些见地，你能够从这个历史即是这个角度去看这件事的时候，你應該對佢有多啲容忍同關懷嘅。 人好難嘅。 好難啊！即係你覺唔覺得好奇怪啊？你應該係會覺得，哦，其實原來我以前都係咁嘅。係。我應該係對佢有多啲慈悲嘅。係。唔得嘅喎。 人好難，但我哋要學。 係咯。 人好難，我哋 即係我總係會覺得，哇！呢條友咁撚蠢嘅。 啊！ 咪神幾何時自己咪嗌咁撚蠢？係 啦，咁但係咧，我有時用呢句説話咧，佢話翻俾自己聽，其實我以前都好渣嘅。 係。 不過咧，有一啲機緣巧合，令到我變得叻撞咁樣。而叻呢個機會咧，佢未撞到啫，佢撞到佢就叻過㗎啦。係咁然後我撞到 A 軍，所以我今日叻撞。但係佢未撞到 A 軍，所以佢未咁叻咯。咁但係你會唔會願意做呢個人嘅 A 軍咧？唔願意，點解咧？因為佢太陳。 我又唔係咁睇喎，反而我就即係嗱，我對我有啲下巴啦，譬如有啲嘅學生哥嚟，我都循循善友嘅，好多都即係講真一句，大家都喺呢個行頭揾食，唔知幾時會相遇。大家好傾一句，唔好傾又係一句，點解唔俾個好啲印象人？但係好得意，我可能條命係生成咁啊，好少一啲嘅下巴即係離開咗之後，就見到我係攬頭攬鏡，都係即係有時係係面，唔知點解啊！屌，即係覺得我動鳩會咁咯。 即係有時呢、這個即係點講咧？好有時即係呢啲嘢其實可以將值得批評下自己嘅。不過但係咧，你慢慢做嘢時間長咗，你又覺得。屌是咁噶啦， 系麻木咗，我哋唔系时间再长咗，系 麻 木 咗 生命。 其实系麻木嘅，即系你会觉得啊呢、這个我本来都想同情下呢个人嘅，但系我同情佢嘅时候，咁边个同情我啊？ 嗱，好多香港人就 系 咁。 系啦，即系我发现咧，但我又事实上我真系有种咁嘅谂法、啊，因为我而家已经喺一个战场里边、啊，已经喺度打紧交，我仲顾住你。咁然後你諗下，咁 你又冇咩著數俾到我？你又唔係大波少女，你大波少女都可能有波皮閪 啊！跟住你就諗，咁、啊、究竟我以前啲老闆係點樣去諗我嘅咧？我就有諗法，點解以前啲老闆對我咁衰嘅咧？因為你不得不揾一個人去幫你手，因為你嘅嘢實在太複雜啦。但係呢個小朋友咧，佢又第一，佢好多嘢問，佢好多規矩佢唔知道。佢好似嚟到嘅時候咧，佢好有一種一步登天，好自高自大。佢根本唔認識呢個行業。佢講唔出呢個行業嘅特質，佢對呢樣嘅欣賞力唔夠。你可以批評佢嘅時候咧，哇，寫一個一萬字論文都得。但係你唯一一樣嘢就係，點解你唔可以幫佢嘅？ 有好多人都 係 咁。 但我就係再幫唔到佢咯，即係有時因為你就會擔心，如果我幫佢嘅話咧，我有機會我損失咗一個客。即係因為我嘅客咧係好難先至有一個碰到一個咁嘅機會，我要延續呢個生意關係嘅時候咧，我必須要提供一啲好啲嘅服務。所以咧，次一等嘅人，我盡量唔接觸。即係有時我覺得，即係就去問自己啊，都幾可悲嘅其實。有兩個拉力咧，令到我變成一個衰人。第一就係、是、市場嘅拉力，佢唔夠時間令到我去訓練我嘅身邊，即係新一個梯隊，我根本冇機會俾佢去坐。咁咧，我嘅精力又好有限。 係。咁所以你發覺人哋做好人或者做善事，都係中年之後嘅。 嗯。 因為我 cost 個成本少咗嘛，變咗。 過咗啦。係 過咗啦。 過咗。 所以我要扶持後輩，通常能夠扶持你嘅都係一啲好前輩嘅老坑啊嘛。但係我自己啦，因為我做呢行其實又冇咩人咬到我食，又冇乜人即係、就是、可以令到我損失好多，但係所以我都好盡力去到幫人哋一把，因為。講真一句，我在呢一行裏邊，我又不會對客的，我對我老細，我老細對我冇乜嘢嚇，同埋我老細就係退休，佢亦都係一個很吃得開的人，我在呢方面好欣賞佢。所以我又覺得冇乜嘢，即係我好樂意去幫人一把，因為我試過我做即係幼嫩嘅時候係冇人幫嗰種嘅慘況係點樣樣，即係我自己都生命， 即係比較值得欣賞㗎啦，就係、是。當你年輕的時候，你感覺到沒有人幫你，所以你大個的時候幫翻人。但如果普遍社會的趨勢不是咁，係普遍係 報仇性㗎嘛，而家就撚樣，屌你！我都冇人幫我幫你，都冇人救，邊個幫我啊？ 一個人啊，可以行得高過你而家所睇的位置，佢一定是有很多好彩在裏邊嘅。即係你話其實咁講啦，即係而家香港講緊話，即算喺呢個世界所謂富豪或者是他們所謂比較 lucky 的人，是他們真的 lucky， 是真的 好彩成分好重。 啊、 你諗下，有時見到啲朋友，即係佢係可能係比較有錢嘅。咁係佢係真係佢開頭個起步點比你高一啲。係。咁、啊、佢就係贏你嗰少少。 我睇過一篇訪問。香港一個富豪經紀啊，富豪嘅即係嗰啲交易員啊，咁啊啊唔記得叫咩名啦，兩個字個名，咩董偉啊好似，即係以前由上海炒股炒到嚟香港，佢講咗一樣嘢，佢話我點解能夠今時今日咁？第一，我係一個好怕輸嘅人，因為我成日即係有啲風高浪急，我唔敢搏，要穩打穩扎。第二樣嘢我唔貪心，第三樣嘢豪運。即係佢講嘅點解有啲人唔得，就因為有啲人唔夠好玩。即係佢話好，即係我又睇一樣嘢就係、是、你有一百分努力都冇用嘅，你就係爭一分好運啫。你就係爭嗰一分好運啫，就係過唔到，就係過唔到啦。有時有啲人點解過到，就係因為有嗰一分好運。即係運氣係好得意嘅。係 運氣好得意。 啊！ 即係你如果係唔係你嘅就冇。 係啊！即係等於我點解細個好自卑，就係、是、因為嗰一分係運氣。先生唔揀你就係唔揀你噶啦，屌你老味，條命唔遇你就係唔遇你噶啦。啲朋友點解個個上一車留低你咧，就係嗰一分運氣啦。點解唔帶埋你走咧，就係嗰一分運氣啦。係， 即係同埋你仲會可能因為即係一個人咧最差嘅時候咧，就係佢所以我一個人唔好彩嘅時候咧，就係當你去遇到一件唔好嘅事咧，而嗰件事咧，你可以用一啲好差嘅方法去演繹佢。 係 嚇，你會譬如話，譬如話有啲人會可能同樣是撲街，即係一個迷信的婦女咧，佢就覺得有鬼；一個信命運的阿叔咧，佢覺得佢前世欠咗人哋， 嚇、 啊，即係可能一個普通人就哦撲養街起翻身， 係， 即係咧一個可能是正常人，佢心理上在最正常的狀態咧，佢對不好的嘢咧，佢個反應是最少的， 嚇、 啊，即係、但係呢個又相當難，而構成自卑感咧。就是在好在你咁多個概念咧未形成之前，你好早有一種感覺，你冚唔得上人哋。 喂，呢、這個我覺得第一我體育唔好啦，我唔知道你體育好唔好啦。我哋細個 搏嘢都唔得。 我而家真係搏嘢。 早泄啊，滑精啊，啲乜都有。 屌你老味唔夠㗎，咁啊撚到齊。即係體育第一唔得先啦，即係我以前細個體育。 金眼係咪你個別名嚟？ 你講嘢都真係好幽默嚇。嗱，咁細個第一讀書唔好，冇功課俾人抄，你仲要翻去抄人。 你驚唔驚聽日翻到醫院啲人話：喂，唔夠硬。 咁我係唔夠硬嘅，呢個係真，即係唔夠硬好耐。咁啊第一你讀書嘅時候體育唔叻，體育唔叻嘅時候學校唔會 pick up 你打波啦。我記得有一單嘢好搞笑。咁我細個嘅時候咧，有一個老師咧就教跆拳道喺學校裏邊義教。咁咧就問有冇同學仔中意學，咁啊一齊就去買啲道袍啦，咁啊哇，梗係好開心啦，喺學校學阿媽都俾啦嚇，咁啊俾錢去買到道袍。但係點解買完之後冇人通知我哋幾時上堂嘅？我同我細路。咁啊有一日放學無啦啦見到人哋上緊堂，點解人哋叫其他同學都唔叫你？個老師直頭都冇覺得你存在過。在呢個世界上面乜有呢兩個人嘅咩？乜有個狗護士啊？ 所以 即係佢係唔記得有呢個學生，係上咗幾個月堂都先記，你見到人哋上堂問人哋點解你上堂？喂，上咗幾個月噶啦，因為你知道以前資訊唔會發達，冇人發 email 噶嘛，口傳話俾你聽幾時上堂，冇人講你聽。 因為以前咧，唔係最近排做嘢咧，我去影佛像。咁咧，嗰個幫襯我嗰位先生咧，佢同我得閒就講下佛法咁樣。佢講咗個觀點都好好嘅。我咧對你好，但我對佢一樣好，冇分別心，咁就好啦。 好難， 好難。即系咧最慘咧就係、是、其實咧教育我哋嘅老師啊，係啲冇乜道行嘅人。 啱、 啊。佢哋充滿咗分別心啦。 係。 佢係會覺得佢。有兩種老師都是很撲街的，見到好的學生呢，他對他好一點，差的學生呢，對他差一點，真正的世界呢，是他條件差的人，你是要對他好一點，好的人你對他差一點，不是，你不需要太過照顧他，因為他已經很 OK 了。第二種呢，就是我為了我要出名，我想差的人不停地訓練，去整頓差的人，好的人我對他一樣好。 即係兩種老師都係錯嚇。即係如果最少咧，如果一個老師能夠做到咧，差嘅，我照顧你；好嘅，我都欣賞你。咁就好噶啦。 冇呢啲人嘅，我嗱，我容許阿順哥開名講一個人。呢、這個人係好尊重佢，我喺呢行做咗十幾年，差唔多二十年嘅時間，我冇試過咁尊重一個我嘅同事。嗰、那個同事係一個基督徒，我不嬲對基督徒冇好感，但係就係因為佢嘅行為，令到我有好多反基督教嘅概念都唔敢實行，譬如我想炸教會啦，屌你老尾，雞奸嘅基督徒啦，屌你老尾，七十歲唔死又咩廿磅炸藥炸一包，又行喺耶路撒冷啦。咁我自從見到佢之後，我冇呢個概念去做啊。我本來真係諗住攞筆退休金買啲炸藥去炸耶路撒冷嘅，自己孭個背囊，屌你老尾老坑，我諗唔會查你啦啩，孭住廿零磅鐵釘炸藥，起碼都死八十啦，係嘛嗰度？但我見到佢之後，我冇呢個概念。呢、这個人姓郭，叫超然，郭超然先生。佢係我嘅同事，佢唔係我嘅上司啊，佢係我嘅同事。佢對每一個人都好好。咁有一次我問佢啊，點解你咁？佢係因為嗰個係病人嘛。嗱，呢句説話普通人聽落係好平淡，但係聽我嘅耳仔度，我如雷貫耳啊！突然間，原來佢睇每一個人都係均等。嗱，睇每一個人均等係好困難㗎嚇。如果你告诉我听，屌你老尾，九护士十只手指梗系有长短，这个人冇，他看每一个人都是均等的时候，他对每一个人都是这么好，他对我亦都是这么好，对第二个同事亦都是这么好，有些同事好卵狗閪的，他都是这么好，他不求人哋，他将所有嘢自己做晒，他包揽晒上身，他对每一件事件都是，他是最好做到俾你，但是他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嗱呢样嘢系好难噶，我哋好难做到平衡。好難做到均等，但係佢能夠，所以我好欣賞佢。佢冇脾氣，冇火氣，但係佢唔係對我上司係咁，或者對下屬唔係咁，佢對每一個人都係咁。嗱，呢種就係道行，呢種就係修為。邊個人可以做到話啊？我對你唔發脾氣啊，但係對佢會咧，屌你老尾！是啊，我对着阿沈哥，唉，开如凤石啊，屌你老尾，之如此类。我一对住呢个咁狗卵，我屌你老母啦！你同我讲啲咁嘢，嗱。香港人普遍都是咁，世界上普遍嘅人都是咁。郭超然先生唔系咁，佢对你微笑，佢对佢都系微笑，佢对你拥抱，佢对佢都系拥抱。喺我眼中睇佢，直头四个字得男修女，真系俾我好感动，好欣赏。唔系佢对病人嗰种嘅专业，系佢对人嗰种嘅平等。 即係冇分別心咧，呢樣 好難做到啊！ 而冇分別心唔係因為冇一個心我去分別佢係啲乜嘢，而係冇一個係你可以控制到自己自戀嘅程度。 我舉一個古仔，佛家古仔，兩個和尚，一個大和尚，一個細和尚，見到一個女士，那個女士喺河裏邊冰河跌咗落條河道，條河結咗冰，好凍上到嚟，咁佢哋生一盆火。咁之後剝曬個女士啲衫，個大和尚攬住佢，個細和尚即係話：咦，大和尚你平時點點點點，你啊咁樣攬住個女人點得㗎？個大和尚同個細和尚講：乜你喺眼中度，你睇到佢係一個女仔咩？嗱，呢樣嘢就好難做到。喺大和尚眼中，佢係一條人命啫，佢只係一個人，冇分男性，冇分女性，佢只係一個肉身。但係喺你嘅眼中就唔係啦。大波要有啊，冇閪毛正嘢。人有分等级去睇一样嘢，但系郭超然先生冇，佢睇每一件事，佢系一个人类，我要尊重嘅系一个人。嗱，呢样嘢好难，真系好难。嗰种就系道行，你好难有嗰种嘅道行，好难有嗰种嘅修为。我哋讲修为啦，佛家，你有冇？我冇啦，我本身。 完全冇， 系， 即系我系嗰啲充满歧视啊，充满偏见啊。 我而家学，嗱，我学佢，我真系学阿郭先生，但系学唔到，好多嘢都系佢身上要学。一个人能够做到唔自卑、唔自大，就系呢种嘅即系味道。即系佢散发出嚟睇每一件事都系平等，等于大和尚睇佢只系一个肉身。你系一个好靓嘅女仔，同我倾。我都唔會俾折頭你，你係一個好醜嘅女仔同我傾，我都唔會俾折頭你，但係我亦都係咁好服務俾你，呢種係好難做到嘅，真係啊！即係我哋永遠都會有一個嘅 即係成見，或者會有一個 盤算， 係盤算。 即係你譬如話，你問我嘅，即係我哋做生意嘅，好多時就去計算，究竟我有辦法可以喺呢個人身上邊咧，我係謀取到幾多利潤？ 係 呢個肯定係事實啦。如果我冇一個咁嘅盤算嘅話咧，其實我都幾失敗。係，即係我冇理由呢個人賺佢一百 蚊。咁你就唔會做緊生意啦。 冇錯啦。所以咧，呢種所謂即係呢一種咁嘅諗法咧，其實在於我個人嚟講啦，我諗係即係一個壞嘅影響嚟嘅。 但係好難， 但係點解會覺得係一個壞嘅影響？係因為其實咧，所謂對人好唔好咧，其實最尾都係受影響嘅，都係自己。 自己啱 啊，係啦，即係你去。你不去對後生的人慈悲，或者沒機會的人慈悲，而同樣是結，即是如果用佛家的講法，你是結少了一些善緣的。一個人一定會老的，老了的時候一定是要靠後生的年輕人，他去可能是延續你的生命，或者是可能在你不得的扶你一把，因為他最旺盛的時候就是你down的時候。即一個人一定是會走一個循環，冇極少李嘉誠嘅呢個世界。 呢個世界極少李嘉誠，真 極少李嘉誠啊！所以唐英年是戇鳩嘅。 唐英年拍戇鳩，唐英年係擦鞋，呢個陣間冚家產真係。屌你老尾，人做官，佢做官，即係邊個講我哋唔識做當家啊？中聯辦 係啦， 黃光裕。他話不識做當家，未必是講緊曾特首啊，可能講唐英年啊，屌你！即係你知 道。我覺得其實是有時有些人走到一步，是覺得好像什麼都不好咁樣。其實你只要咧查個 record 咧，可能他對他身邊人都不好嘅。佢平時是好少交際，而好少交際後邊背後真正原因，可能他對朋友咧係冇乜義氣嘅呢、這個人係。人哋有困難佢唔幫，咁所以咧佢結嘅善緣比較少，咁然後咁去到後尾佢有困難嘅時候咧，佢就會一身嚟咯，好麻煩。就算呢份咧想揾人關心下，傾下偈咁樣，即係好似我哋咁普通人咁樣，我哋係唔需要揾社工傾偈噶， 唔需要啱啊，我想揾社工傾，有我有咩事咪揾筍哥傾下偈咯。 一係咧就自己咧心理裏邊用自己嘅能力去平衡到，平衡唔到嘅揾朋友講兩句咯。你係唔需要有社工呢個角色噶嘛？我就你諗下，有啲人真係衰到佢要揾社工。 咁啊，證明即係呢種人真係第一身邊冇曬朋友，第二冇人信得過，第三冇人願意伸隻手俾你。 不過你講緊你頭先個朋友啦，唔係即係你講緊嗰個同事啊，真係。即是一個有道行的人， 他是一個神，我看他，嗱，我對人很大要求，我對身邊的人，其實我自己會去不斷拆解身邊的人，我不奢望他可以做到我朋友，我亦都不敢跟他做朋友，因為他會無限度付出，這樣我是不夠膽，某些人我是不夠膽跟他做朋友，亦都這個人我亦都不會高攀跟他做朋友，因為這個是我同事，他永遠就是我同事，但是他有一樣嘢俾我好大 touching 嘅就係佢對每一個人嗰種嘅態度都係一樣，無論你係醫院最高嘅高層，醫院最低嘅低下層，佢亦都係咁對你嘅時候，呢種係好難好難。佢雖然你話佢生命有冇成功，我唔敢講嚇，但係佢生命係好富足。第一，佢可以有呢種道行已經係一種富足啦。嗱，我哋自卑，我自卑感重，我唔好話我自卑感重嘅人。我對每一個人梗係唔同啦，哇！屌你老尾，歪文寫過一句説話就係：當有人介紹一啲朋友俾你嘅時候，到後生嘅時候，你又係想佢喺身上面攞啲咩咧？呢個人可唔可以拍到拖咧？嗱，譬如我介紹一個朋友俾你識，呢個人係女仔嚟嘅，阿筍哥，我今日介紹阿玲姐俾你識啊，大家做朋友，你個心係諗，咦，有冇機會搏下嘢咧？後生就諗呢啲㗎啦嘛，啱唔啱先？大個諗咩咧？有冇機會喺佢身上面攞啲着數先？嗱，例如係咩咧？佢喺邊間公司有 VIP 名牌啦？佢喺邊間公司做啊？佢攆到啲咩嘢啦？大咗係呢啲。 都係其實咧，你咁樣拎出嚟講，其實我都覺得係啱嘅，即係幾卑鄙嘅。其實你話有時我都不得不承認啊，有時而家新識嘅朋友啊，好多時咧都會嚇啊，呢個人佢可能喺邊間公司度做，佢喺呢間公司去任 marketing 呢個位置。他應該可能會有些工作機會，我會一定心裏面有一個麥隆算盤， 啊， 你一定會計清楚呢個人佢究竟可以為你帶嚟有幾多個財富。 係嚇，但係我即係 其實都幾撲街啊！ 好撲街，我以前就諗，即係逢係上網識到女，有冇嘢搏嘅先？ 因為你 一定㗎，屌你老味，你唔係諗呢啲諗咩啊？屌你老味唔通有冇機會同佢傳下教先？傳咩教啊？屌你老味傳真教啊？屌你老味有玉棍教有啊？屌你老味嗱阿女，屌你老味光教三嘢啦，睇你呢排運清差啲。即係細個或者上網識界諗呢啲啊，但係我呢個同事或者佢會點咧？啊，佢有冇嘢需要我幫到手？即係佢成日都會咁噶。有冇嘢需要我幫到手？哇！即係你個感覺會覺得呢個人佢真係幫你落心落力去做啊！第一，第二樣嘢，佢真係好偉大呢個人。佢有一次打風，咁打風我唔翻工㗎啦，我係打風，屌你老味幾難得先有一日免費大假，大佬一打風我唔翻工㗎啦。咁我藉口係咩咧？喂，屌你老味出邊咁危險，我有咩事出得去三長兩短咪你負責先。嗱，你叫我翻嚟得啦。我出隊我就死俾你睇，屌你老味！因為八號風球 保險唔賠， 保險唔賠嘅。第一，因為天災人禍嚇呢啲，你出到街有咩三長兩短，老細話俾你聽得啦，你翻嚟咧你自己戇鳩嘅咋，搭車啊架車都冇 cover 嘅保險，除咗公共交通工具嚇。如果唔係公共交通工具，你揸私家車、的士、van 仔。都好似撲街噶，咩車有 cover 咧？巴士、西鐵、地鐵嗰啲有 cover， 即係你第二啲冇噶。所以你見 van 仔咧打風突然間收貴好多噶，就係咁解。咁咧呢個同事居然同我講：九護士你住邊？我做咩？冇啊！如果係打風，不如我車埋你啊！我話架車冇保險噶，唔緊要啦，撞咗咪整咯咁樣嘅。即係人哋即係諗埋撞咗就會整，嗰筆錢出嚟都要車你。咁佢係第一為個 service 手啦，第二樣嘢佢真係即係如果你想翻工，佢咪提供呢個服務俾你咯。即係嗰種感覺係令你，但係佢唔係對你係咁啊，對個個都係咁啊。 結咗婚未咧？ 同居。 同居。 未結婚，冇小朋友，但係就嚟退休啦，即係都50歲啦。 哇！犀利，即係係一個高人。 佢唔係後生仔嚟㗎啦。 即係放得好鬆。 放得好鬆， 放得好鬆，同埋將價值睇得好開， 係對自我嘅價值睇得好開咯。 即係就算係譬如話， 你發覺自卑感嘅人重嘅人係點咧？好吝惜，好計較自己付出，因為第一驚俾人笑，第二你做一啲嘢驚俾人魚，但係佢唔會嘅，佢做咗就係做咗，佢承認責任係我做錯，我喺呢樣嘢係喺佢身上面學翻嚟，有啲嘢做咗錯就係錯，係我做嘅，我會改。如果你唔俾機會我，係你嘅問題，即係等於我而家做錯嘢，你屌我。我是做錯，我俾你屌是啱嘅，但是你屌我，你自己失咗人格。有一個黐線佬同我講，我話佢話以前即係佢打工打啲好大老細，佢係一個好出色嘅壽司師傅嚟嘅，做日本廚師咁啊，黐咗線個黐線佬，但係佢黐得嚟好撚混蠢。咁我話喂你即係去食嘢，譬如去啲酒店食嘢唔好食，你會唔會出聲？出咩聲啊？使乜出聲啫？你是李嘉誠，你落到去啲鋪頭個夥計唔好，你會唔會屌柒個老細啊？有失身份啊嘛！咁啊啱喎，即係好老實講，如果個夥計做得唔好，你高級佢咁多層，你屌佢真係有失身份，啱唔啱先？等於我做錯嘢，老細如果鬧我，老細有失身份，佢應該點做呢？你係下線最低員工做錯，我話俾你聽件事錯，要去改。如果你認，最好添。我是承責任，但係好少人好中意承責任。 哇！ 這 個黐線佬真係去一語道破喎。 係啊，真係一語道破我哋啊！我哋自卑，我自己自卑感嘅人最驚係咩咧？做錯嘢，做錯嘢驚咩咩啊？俾人屌啊嘛！以前阿媽唔係屌咪打你啊嘛！屌你做錯梗係死都唔撚認噶，都培養大咗之後就係咁。但係我喺呢個同事身上睇咗一樣嘢就係做錯我認，人哋屌你係人哋有殺身份，啱唔啱先？嗱，如果你個細路做錯嘢。你應該係話俾佢聽，你高佢咁撚多級，你而家經理嚟亞太區添，仲要係你公司亞太區，你係咪經理先？ 嗯，都 係 啊。 啱啊！如果個僆仔做錯嘢，你指口指面屌佢，喺人哋面前，你簡直有失身份啊！啱唔啱先？你應該笑一笑啊！件事咁樣就下次唔好啦。咁就係你應該有老細嘅風範。 嗯 哼。即係，但係而家香港好多人都冇啊！我發覺。真係好多人都冇啊！個黐線佬真係講啱啊！你去地方食嘢，你係俾錢嘅，你係 見過大場面。 啱、啊，真係見過大場面。 見過大場面。 你屌佢把撚咩？係係 係。 即係真係自己個面唔知去咗邊啊！即係你屌個細路，屌你老尾，即係等於你大人打細路㗎！你上擂台，我而家同你啊有一個例子，我好想講嘅。有一次籌款，英超聯同一班 MD 仔，好似嗱，我唔熟球賽啊，我記得好似係英超聯定唔知咩國際球星啊，對住一班 MD 仔踢足球就係、是、籌款嘅。嗰班 MD 仔梗係搏老命啦嚇，落場嘅時候你知 MD 仔好似入咗 program 咁㗎啦。咁嗰班球星點踢呢？慢慢跑，俾個波你踢個 MD 仔踢入龍門。你係球星，國際球壇上面你數一數二最好打，你揾贏個 MD 仔，人哋只諗住你屌老母啦！即係等於我而家上擂台打交，我對住泰神，我打贏啊，簡直係神蹟啦，都唔係奇蹟啦。我打輸係好正常，但係泰神如果係一個有風度，佢亦都係咁嘅級數嘅拳手，佢點會俾你打輸先得㗎？啱唔啱先？即係你唔係話武士對決，一上到嚟一睇身形，肥佬腩，周身豬肉，白雪雪，冇曬太陽，拳套舉唔起，泰神望到你，佢寧願俾你執兩拳，哎呀瞓低，呢啲先叫風度，呢啲先叫力量。唔係話啊，係喎、哦，我唔打贏你，我會自卑，自卑係嚟自我自己啦。到時就啱唔啱先？ 不過睇人生真係有無數咁多嘢修練， 係亦都有無數咁多嘅學習，即係等於有一個靚女，咁啊都唔係靚女嘅，咁啊前排拍一個嘅姑娘仔，個姑娘仔係結咗婚嘅，咁啊即係佢呢個係佢秘密嚟㗎嚇，因為佢結咗婚，兩公婆先走去讀 OU 讀。护士，我问佢点解，佢话：诶，好难揾食，出边做过好多年嘢噶，咁个姑娘仔都靓女嘅，我觉得。咁啊， 佢冇话同你搏嘢咯。 我想。 有冇听节目咧？ 冇嘅，一定屌。有一样嘢好得意，反而你同一啲靓妹，佢未结婚，但系又觉得自己好卵靓啊，未受过人生好多经验嘅人咧，你行埋去，佢会俾柠檬你食啊，同你讲嘢 wet 鸠你啊，之类之类，同佢唔会，好 nice， 你同任何人讲嘢都好。佢俾足眼神啊，俾足 attention 你，無論你係男人女人，你反而覺得咁嘅人會好舒服。你好想同佢接觸，你個人嘅自卑感或者嗰個情況會降低咗，或者係冇咗添。呢種人嘅道行就係嚟自呢度，佢唔會即係佢唔自卑，不但止佢又唔自大，但係佢靚嘅個樣，我覺得靚嘅，即係呢種先係功力。 真係太難啦！唉，講到呢度啦，越講越長。 好啦，拜拜。